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近日上载了题为《朝鲜统一运动的永恒旗帜》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目前朝鲜民族大力展开旨在履行615共同宣言和14宣言，迎来和平与统一繁荣新时代的全民族斗争。